看不见你的双儿心儿 离场，为娇儿把我的心学费尽，为娇儿吓怕炎热冬怕凉，七岁八岁把学上书馆拜师念文章，九岁殿前举金杯，六满朝的文武声赞扬，你黄颜爱你的烈气大将，王林一千百岁总是无双，你的父辈可惜良婿，有件事情挂心上，他怕娇儿打破窗，嘱咐我呀不许你私自离书房，如今你闯下了杀身祸，把父命为王，你黄颜不准为娘我的本章，娇儿啊娇儿啊，你的父为国身在外，何谈不当个救儿郎，疼我儿把命丧，我想儿盼儿痛断肠，我想儿盼儿痛断肠，眼泪不干悲伤大方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

平地不走走烟斗，每日里起早贪黑推个小车大街小巷走，卖白菜卖扁豆卖黄瓜喽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搞定你的一双小手黑把柳球，哎呦呦，中学生买青菜有人要出逃啊，糟蹋你的一双小手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富贵香，

家中贫困，难度十五岁回来，离故乡啊， 会死，

一片小绿叶儿啊，闻着露珠儿儿，把青春发散。今里我在前线把歌唱，明里我要装。 我心爱一梦。 养大。分手后我去的是娇生惯养，许多年华行军艰难，他帮我负重落山地，他为我送我，曾是他怒火半丈，把我心中的冰雪来融化。我曾是他无聊归期，放弃了团聚为归家。 我是心里爱的灵魂，花瓣有点硬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大河奔流评剧作曲家贺飞作品音乐会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